节目呢，因为时间有限，我们暂时只能跟龙哥先聊到这儿了。其实还有很多这个更有意思的故事和内容哈，我们也是留待吧，后面有机会，因为冬奥会临近哈，龙哥可能后面也会有一些各种的这种任务哈。我们看之后找时间，或者在冬奥会之后啊，尤其我们再请龙哥来做客，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滑雪的那些有意思的故事啊。今天的节目呢，啊，真是聊了很多啊，大家既了解了滑雪哈，又了解了这个所谓的雪板养护哈，打蜡，其实更多的是也从龙哥的很多的故事还有经历的分享当中啊，也都感受到了，其实是咱们中国一代代的体育人啊，这种顽强不懈、一直拼搏奋发的这样的精神哈、啊。不管是哪个岗位，运动员也好，还是为运动员做支持的这些团队也好，其实整个团队队伍当中，包括就是我们中国整个体育界当中哈、啊，很多的体育人也都在默默的耕耘和坚守哈、啊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我们中国体育的发展，其实也离不开就像龙哥这样啊，默默耕耘和坚守很多年的这样的同行们或者是前辈们哈、啊。在这儿呢，我们节目当中也是向他们来表示敬意。好，那今天节目呢也非常感谢龙哥的做客还有分享哈、啊，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啊。节目最后呢要再次提醒大家，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，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， 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北京体育广播下面的节目，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。 喂，老王。 哎，怎么了？ 我最近啊在琢磨兜里的钱该怎么打理打理，你说哪种方法比较保险呢？最好能增值，灵活点，家里有点什么事儿还能派上用场的。 要保险呀？那就保险呀。 啊，那是什么？保险类，这保险嘛， 来来来来来，让十分保险告诉你保险不保险。 十分保险，每天十分钟，专业人员为您答疑解惑，让您的财富十分保险。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。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，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，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。 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十分保险，我是夏萌。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为大家请到的保险规划师依然是来自于北京人寿的王悦，先请王悦老师给我们打个招呼吧。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，那非常荣幸呢再次做客我们十分保险的这档栏目。那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养老和保险的这样的一些话题。 准备好笔记上课。 王悦老师刚刚也两次提到了替代率这个词，它大概是个什么意思呢？ 替代率呢，我们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啊。一般来讲，社会上就是说国际公认的一个数值是什么呢？如果你的退休养老金的替代率呢，能够达到80%及以上，你就可以过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晚年。但如果说替代率只有30%到40%，那很可能就是不足的。那替代率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？就是我仅仅通过某一项资金来源，比如说我的社保，我可以实现我退休前的什么样的一个收入水平。退休养老金占我退休前的收入的10%，就叫做替代率。那按照我们社保的替代率呢，刚才也介绍到了，大概是在42%左右。按照目前世界通行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来讲，很可能就是不太够用的。 是的，那基于这个42%的这么一个替代率啊，可能现在有很多朋友都会去惦记说，哎，我要不要为我以后退休的生活、老年的生活去打下一个更加扎实的保障？于是呢，就出现了商业养老保险这样的话题哈。哪些因素导致现在很多人，尤其是很多年轻人哈，他不再单纯的考虑说只依靠社保里的养老保险去部署他今后的生活，而是越来越多的去考虑一些商业养老保险了？哪些因素会导致这样呢？ 首先第一点呢，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，就是目前的社保的替代率呢，可能和我们预期想要的一个相对我们说充裕一点的养老生活呢，可能还是有差距。那另外一点呢，就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现在面临养老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风险，就是长寿风险。 就是随着我们大家生活这个水平越来越高，随着我们的医疗条件越来越好，每个人的预期寿命都是越来越高的。 嗯， 目前北京的平均寿命呢已经接近80岁了。那如果说我们过去说平均寿命70岁的时候，很可能我在考虑我的退休生活，考虑10年就可以了。 嗯， 但是如果上到80岁，甚至我们未来可能有没有可能90岁、100岁？如果有这种可能的话，我们就要考虑30年到40年的这种养老生活。 嗯， 那这个时候我们整体的对你的规划水平的要求，对于你资金储备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。 嗯， 啊，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我们之前也经过测算啊，就比如说，就拿简单举个例子，就是我们看看算一算我们吃饭花多少钱。比如说夫妻两个人，那我们说65岁退休，这个预期寿命是85岁，准备20年的养老费用。那我们夫妻两个人乘以20年乘以3顿，我们选取的餐标呢都不选取特别高的餐标，就是1顿20块钱。 嗯， 那乘以20元每人，那需要准备的仅仅吃饭的养老费用啊就要大几十万。 嗯， 而且这个还没有考虑任何通货膨胀的情况，你要考虑通货膨胀，很可能需要100万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费用才足以我们去吃饭。我还没提一些医疗的费用， 嗯 啊，比如说还有一些社交的费用等等都没有提。出去旅行，出去玩一玩，年轻打拼一辈子，那到年老之后，我想各地都转一转，享受享受，这些费用都没有加进来，仅仅吃饭的钱，考虑通货膨胀，可能就要100万以上。 嗯， 所以呢，如果说真的我们预期寿命越来越长，那我们需要的资金肯定是越来越多的。 嗯， 而且这部分钱是我们省不了的。 对， 对吧，只要我们 刚性需求， 刚性需求。那另外还有一个考虑费用呢，是整我们目前整体人口结构的变化。 嗯， 我们过去谈这个话题更多谈的什么，谈社会老龄化， 对， 我们的整个社会的年龄层越来越大，然后在未来呢需要养老的人越来越多。 嗯， 但是现在我们不仅仅是社会老龄化的问题啊，我们叫做什么呢，叫做老龄化与少子化双化并存。 嗯， 一方面是我们的年龄长的人越来越多，另一方面是什么呢，大家没那么热衷于生小孩了啊。我们在1999年的时候，14岁以下的少年儿童的人数呢大概是在2.3亿左右。在2019年的一个数据呢是多少呢，是2.3亿，减少了1/4。 嗯 啊，减少了1/4，我们的生育意愿在降低。现在我们的生的小孩在未来会成长为这个社会的整体的劳动力。 嗯，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对于整个社会的劳动力的需求没有变，但是劳动力的供给减少了，这个其实我们要考虑的另外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对于整个劳动力的供需平衡的这样一个问题， 嗯， 它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的养老成本。 是的， 养老成本，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考虑的这样的一个风险， 啊，嗯，所以国家也推出了这个3胎政策啊， 对的， 双减政策等等的啊。 对对对对对 感谢来自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的介绍。今天的保险知识点您掌握了吗？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。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，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，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。根据第7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，我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持续攀升。2020年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了1.91亿人，占总人口比重的13.5%，即将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。从老年人口内部结构看，高龄人口，也就是80岁及以上，占比逐渐提升。随着3次生育高峰的出生人口相继进入高龄期，未来老年人口高龄化现象将更加凸显。北京人寿诚意推出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，其以有效保额增长和现金价值的增长彰显产品优势，并且越到后期价值增长优势越大越明显，可以说是储备养老金、子女教育金或进行财富传承安排的优质之选。它具备以下这几种特色：首先，价值成长，隽永相伴。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为您提供终身保障，保单价值稳健增长，应对不断变化的保障需求。第二点，3条免责，全面呵护。产品仅有3条责任免除，为您提供全面的人身保障。第三个特点，保单贷款便捷灵活。